欢迎收听哎，丽丝今天要冲啥？我是丽丝。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是十二星座的七月运势。在上一集的时候，我有说到我去参加了就是占星的课程，那一天老师就有说，其实我们的运势要看的是上升星座。但是太阳星座也代表了我们整个人就是很重要的人格特质，所以这一集节目呢，建议大家就是参考你的太阳跟上升的星座。太阳上升在牡羊座的朋友，七月你们的运势其实还不错哦，就是你们的心情会蛮平静的，然后也可以获得满足。那尤其是如果你的生活是有目标，如果你是有目标的人，你更能够感受那种平静的感觉。那在七月这一段时间，比起外在的事物，对于内心的探索会影响你更多。至于在感情方面，也有机会有新的发展哦，你有机会可以认识新的人，然后可以进入一段新的关系。但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你现在已经处于一段关系中，比如说你已经有另外一半了，已经有对象了，或是暧昧的对象都有可能，那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现在对于他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或者是你不是很清楚该怎么跟他相处，所以接下来七月这一段时间你要小心应对，要再小心一点。太阳上升星座在金牛座的朋友，你们的七月运势主要体现在合作关系上面，就是过去你们累积的人脉在七月都可以达到成效，然后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的话，这些人都会跳出来帮你。如果你们七月有什么合作案件的话，在七月也可以有很好的进度哦。那如果是跟家人关系比较紧密的人啊，你们七月也有机会可以跟家人一同出游，或者是有聚会，也还蛮开心的。那如果你是有其他的社交活动，比如说同学会啊，或者是最近毕业季嘛，刚毕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聚在一起，就是约吃饭，或者是去哪里踏青啊、休闲啊这种的，都会蛮开心的，你都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快乐的能量。太阳上升星座在双子座的朋友，你们七月有机会可以认识新的人哦，但那个新的人不单单是指恋爱的对象，有可能是朋友啦，就是你们有机会可以接触新的团体，那或者是有一些新的社交活动，那这个时候你们的优势就可以很好被发挥，因为双子座的优势就是说话嘛，口才嘛。那七月的时候，因为你们就是刚进入了一个团体，或是刚认识了一群人，那你们很容易就可以变成人群中就是最闪耀，然后最引人注意的那个人，有一点如鱼得水的感觉啦。但是你们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有时候讲话会比较直接，或者是还不够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你就贸然的开玩笑，那有可能会刺到别人哦。再来就是如果你七月的时候有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有什么目标想要完成，那你七月就会比较三心二意一点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情的专注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成效会没那么好。太阳上升星座在巨蟹座的朋友，你们七月有可能会有一些争执产生，那尤其是牵涉到胜负或者是资源分配的部分，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你是会获胜的人，你是会赢的，或者是拿到比较多东西的人。那在七月这一段时间呢，你适合把心力就是多多的放在工作上，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多功能或多收获的事情，那有机会就可以蹦达甘塞口，可以一举两得这样。至于在感情方面，你就需要再冷静一点了，因为你的心情可能会比较浮躁，你比较没办法专注在就是跟朋友或者是另外一半或是家庭的沟通上面。太阳上升星座在狮子座的朋友，你们的七月运势还不错哦，蛮开心的，有一种就是浴火重生的感觉七八月是狮子座的生日嘛，你们会迎来新的开始，然后会有新的挑战发生，那这种时候你们就保持你们的乐观的心态面对就好了。那七月整体的心态是自信然后轻松的，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但是这样子不代表是没有危机哦，危机是潜在的， 你们还是要睁大眼睛，好好的看一下你们的周围，然后找到它，面对它，这样子就可以成功度过。太阳上升处女座的朋友，七月的时候，对比上一组，上一组是狮子座嘛，对比上一组来说，你们就比较内敛，比较沉静了，是截然相反的哦。七月的时候，你们整体心情可能会比较低落一点，那相对的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自己独处，然后可以寻找自我。不管有没有另外一半的人，你们这一段时间都会觉得比较孤独，好像没有人理解你们，但是没关系，因为这一段时间就是帮助你们，就是把重心多放在自己的身上。那如果你们前一阵子刚完成了一项工作，或者是刚结束一个重大的活动，你不如就趁这个时候好好的休息，然后减少跟人际上面的互动，专心在自己的身上就可以了。太阳上升在天秤座的朋友，前一阵子你们在人际或交流上还蛮辛苦的哦，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哦。七月的时候，事情整体会越来越好，那你会感受到帮助。那如果是还没有感受到帮助，但你觉得你需要帮助的话，也请你一定要提出来，要记得你身边就是此时此刻陪在你身边的人，他们是能够跟你同舟共济的，也能够对你的未来产生帮助，要好好把握这些人。太阳上升在天蝎座的朋友，七月的时候你们有机会可以跟身心灵相关领域接触哦。如果有意往这方面发展的，可以试着去主动接触，或者是 主动询问，主动 Google 一下，然后看一些跟身心灵相关的书籍，或者是接触一些相关的事，比如说上教会啊，或者是念佛经啊，或者是占卜啊，塔罗啊，占星啊这种的。因为你们过去这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让你不安的因素，但这一些透过你接触一些跟身心灵相关的东西，你有机会可以放下，有机会可以让那些事情过去。太阳上升在射手座的朋友，七月你们的重大事件是感情关系或是合作关系哦。如果是有伴侣或者是有合作对象的人，要注意可能会有因为就是互相理解不足而产生争执，或者出现什么仙人跳啊，或者是对方摆烂的情形。那如果是没有感情的对象，然后或者是没有世界上没有合作对象的人，也可以多多关心一下你家人的身体健康，因为你身边跟你有关系的人都会需要跟你产生交流。太阳上升在摩羯座的朋友，摩羯座是一个很想控制事情的星座，就是摩羯座的人大部分都是蛮有控制欲的，所以七月的时候，恭喜你们，事情都会按照你的想法走，你们握在手中的事情都可以很顺利的按照你的想法继续推进，继续往前。但是也要注意一下，不要有太强的控制欲，因为可能会激起反弹哦。那另外也可以多关心一下身边的女性长辈或者是上司，他们可能会有情绪勒索之类的问题。太阳上升在水瓶座的朋友，最近事情有点多，蛮累的。那在七月的时候，这些事情会持续下去，就是你七月一样会感觉累，然后事情会一样多，甚至越来越多，然后让你感觉有一点失控，因为事情都挤在一起嘛，可能有点失控。所以七月的议题是要好好调配时间，要认清楚就是所有事情都有轻重缓急，没有什么事情是非它不可的，就是一定有事情是你可以先暂缓，可以先放下的，就算现在不做，可能短时间内你会被骂被念，但是长时间来说，它是对你的生活不会产生影响的。那再来就是有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小心你的钱包啊。最近压力比较大，比较想花钱，所以你要小心，就是可能会有冲动购物的情况发生。太阳上升在双鱼的朋友，七月的时候你们有想要完成的新的事情正在发生，或者是你们现在有一些新的计划预计在七月的时候展开，但是七月的时候这些新活动或是新的事件或是你的目标可能会受阻哦。那你们要做的就是保持耐心，一步一脚印， 慢慢的踏稳脚步往自己的目标前进，那就可以安全的度过。另外也是有可能会有肩颈的问题哦，因为七月的时候你的压力会比较大，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放松。那今天的七月运势大概就到这边，碍于篇幅的关系没办法讲得太详细。那如果你对于你的星座运势有想要更加了解的地方的话，你可以上 IG 搜寻 ALICETAROT 0414爱丽丝塔罗0414私讯我哦。那我也会把连结放在底下说明栏。如果有什么想要听的主题，或者是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那写 mail 也可以，私讯也可以，对，就是可以给我一点回馈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